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来到我们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奏驾到节目当中了。在周末的时间里边，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去给自己一些音乐的沉浸，用音乐让自己的心稍微放松一些。所以今天我们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724 带给我们的 Only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作品。那么他也为我们带来了一共有9首的音乐的一种连接，我们用音乐互相连接，让生命中的彼此互相连接。来自于 Tanisha featuring Jonathan Mendelson 带给我们的 A New Dream。 而下面时间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耳边的音乐叫做 Feel Free by Dear Mites。Can you hear when I say I have never found these ways? Maybe I had said something that was wrong. Can I make it better?Can I be? Was I there? The song crystal in the air. I still want to drown whenever you leave. Please teach me gently the how to breathe. And I'll cross on shine.Like never before, so you can feel the way I feel it too. And I'll send the majesty back at you, so you can see the way I feel it too. Maybe I haveListen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My mind is open just for you. Smelling space, breathing light, I'm passing through in days. And I have to move down and round. To run awaySliding under, turning into gray, and I cannot hear that sound. I cannot feel the air that is made of metal. If I had the chance to fly away from here, I would. I know that one of them is you. It is cold underGlass of winter, shadows are surrounding me, I'm sure. Catch me. 正曾经我们以前看到过人类登月时候的纪录片， Neil Armstrong 也说过他的一小步将会是人类的一大步。而耳边的音乐，我们可以让自己去反思一下自己的每一步是不是有点落后了呢？来自于 Neve Kennedy 带给我们的 One Step Behind，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agazine Here Comes the Beats。想查询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记住，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而下面时间，让我们来展开全新的一天 ，New Day， 来自于 Dennis Sander featuring DJ TH with Hannah Femson。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Myself lost the will to try. My imperfections took the need and left me dry. I wish I knew what's right. Some darkness is pitch black. No hope to hold on to, can't take it back. Roman Messier featuring Eric Lumiere 带给我们的歌曲 Closer，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那么稍后时间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的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为您送出，锁定这里，让自己的整个的一个生活状态在周末里边通过音乐沉醉一下。我是 Mr. 长常小航，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I'm

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5月28号上午，看北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活动将启动。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an等8国的13家主流媒体约20位高管和记者受邀来京采访。在接下来的5天当中，他们将参加文化、科技、奥运等不同主题的访问交流，并且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本次活动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召开前夕，对外展示北京的发展变化，推动中外媒体展开务实合作。春之祭梦回1913法国世纪管弦乐团音乐会将于6月3号登台国家大剧院，届时法国指挥家弗朗索瓦·泽维尔·罗斯将率领由他创建的法国世纪管弦乐团重现1913年春之祭首演时的音乐面貌。2018国家大剧院索尔蒂中国大师班启动，由乔纳森·帕伯、斯特凡诺·巴尔达塞罗尼、芭芭拉·弗利托利担任导师，在5月24号到28号期间，针对学员的语言发音、歌唱技巧和戏剧表演等方面予以指导。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Baby, I'm telling you, I just a little bit, yeah. Give me the sex, a little bit.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a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 Chill Out 音乐单元，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那今天呢，我们耳边的音乐来继续一下这样的一种听觉质感 Chill Out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Skeet Featuring Dijani 带给我们的 Sweat，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汗珠，能够让我们听到这种辛劳工作。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样一首歌曲的封面，它就是一块玻璃板，上面有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水珠，也许是水蒸气呢，不是汗珠呢，是吗？来继续关注下面一首音乐作品 When the Sun Goes Down， 来自于 Kim Swart Featuring Chase。 Play with me.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As our eyes close, hold on to me, baby, and you'll never know. Feeling what you get when you let go, go, go. Everything's better when the sun goes down. Too much on my mind, gotta shake it off. Can't hold inside, I'm a wrecking ball. And this heart's had enough, it's the last call, call, call. Everything's better when the sun goes down.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When the sun goes down， 当太阳落下的时候，我们的心好像也变得平静了一些。无论是在下午的时间，还是在夜里边，我们都可以在心里面升起一轮太阳，或者是一轮明月。不管天气怎么样子，我们的心中永远是晴朗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建议各位朋友们可以来跟着我们这样的音乐，来一次夜间的行走。一个人走在一条宽阔的大街之上，两旁没有什么遮挡，公路笔直向前，头顶有淡淡的月光，而在月光之下，你可以发现这清淡的雾气笼罩在你的身围，而你的头顶可以在黑暗当中飞过一行鸟，而这样的一种场景，我觉得可能说只有经历过才能够有更好的一种解释。当然这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身旁会路过一些车辆，有灯光照亮了街旁的电线杆，鸟落在了电线上。 Chill Out 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就是可以让我们来去增加一些对于音乐的想象，增强一些我们听觉的画面感。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Hanson Jazz Music 带给我们的 Love Tonight，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ed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来查询我们的歌单吗？很简单啊，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每一周的音乐我们都会按照一个列表给您按照顺序列好，希望你能够来通过这样的一个歌单去了解到你心仪的好音乐。下面时间我们要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当然也会在稍后的时间里边继续邀请您关注我们更加精彩的音乐内容，潮流音乐、流行电子，不可错过节奏驾到，稍后的时间当中。我是 Mr. 常，常小航，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一会儿见 ，Stay tuned，I'll be right back。 I'll jump up.

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ax， 找到犒赏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 持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您正在收听 Raise and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Cowboy cute as hell and grabbed him by the hand. He pulled me back, I asked what's wrong. He said, oh, I can't dance. I said, that's fine, just keep in time and show off what you got. If you mess up, boy, I won't mind as long as you don't stop. Oh, na na, don't stop. Oh, na na, don't stop. Even if you can't dance, just hold my hips while I roll my hips. Even if you can't dance, I'll handle it.Follow me and don't stop. Even if you can't dance, don't stand and watch. Stand and watch while I make it hot. Even if you can't dance, I'ma make it hot. Follow me and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stop. Keep your eyes.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一首歌来自 Megan Trainor, Camp Dance. 那这样一首歌曲呢，听上去感觉好像挺压抑的哈。我也不知道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总觉得像这样的一种歌曲，并没有给人很欢乐的一种气息，并不太像 Megan Trainor 他的性格所在的。那当然呢，这个他 Megan Trainor 本人啊，本娜也在2016年的时候呢，在第58届格莱美音乐奖上面，当时获得了最佳新人奖。那所以，那面对一个新人来讲，现在其实已经成熟了不少了，他的唱功还是不错的。到时候我们看看他在近三年期间会有怎样的一些全新的打算跟全新的歌艺的展现啊。OK， 现在我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里边，进入我们的主流的一些潮流热门单曲的分享时间，那么下面的一些好歌曲更加不能够错过了。One Last Time by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Starry Starry Night 这样一首歌的翻唱版本呢，这是来自于英国的歌手 Lenny Heavens 带给我们的音乐啊。那他呢是2011年才出道，2012年发布的首张个人专辑，来头非常的看涨的一位女歌手了。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就是潮流热门单曲的分享时间，我是 Mr. 长长小航。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526四位数字，马上获得我们本周的直播歌曲列表了。 OK， 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另外的好音乐。这样一首歌我要隆重推荐一下，因为这样一首歌呢是我在听了很多歌曲之后会发现其实很难得的哈，有来自于 Katy Perry 的唱功完美展现的一首好歌曲。我不知道是否能够有跟我同样的认同感呢，来听这样一首歌曲 Roller， 来感受一下 Katy Perry。 可以说当时在演唱会和MV 当中都能够体现出非常不错的唱功的一首歌曲，但是其他时候的唱功我就不敢恭维了。 Roller by Katy Perry。

late. They talk about the things we were. They talk about us. But I don't know the things that you have heard. She's dancing on your feet with our song on repeat. She painted every wall of us. She's taken off her clothes in the bed you kept me warm. Heard she's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刚刚的一首歌来自于 Clara May 带给我们的 I'm Not Her， 我不是他，那又是谁呢？我不是李白，又会是谁呢？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来，我们的第二小时节目当中都会是这些个欧美音乐当中的热门的榜单单曲，而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跟您去分享另外一个非常舒适的女生，她的声音可以说是一秒就能够回我们的耳膜了，就开口脆的感觉哈。那不想感受一下吗？这样一首歌叫做 Need You， 来自于 Amber Island， 一起来听。 Light's gone now but have no fear. You're closing now the stars appear. We climb so high yet left to go? Are we getting closer, closer? No, all we know is no. Nights are getting colder, colder. Hey, tears all fall the same. We all feel rain. We can't 来自于 Adam Lambert 一首歌曲，其实呢，这样一首歌已经有一点点小年头了，是发行自2012年的一首歌曲啊。那么下面时间呢，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那么可以说是新歌老歌啊，叠加一个一个的送出。下面一首歌呢叫做 Streets of London， 伦敦的街道，来自于 Rafa Martel。那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 Mr. 长长小航，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526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了。此外呢，还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了解到更多关于我们节目，关于我们的一些音乐生活、智能生活啊，我们的一些个音乐旅行各种各样方面的一些点点滴滴。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Street of London， 来去伦敦感受一下街道的魅力。 Have you seen the old man in the closed down market kicking up the paper with his worn out shoes? In his eyes you see no pride, and held loosely at his side yesterday's paper telling yesterday's news.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Have you seen the old girl who walks the streets of London? Dirt in her hair and her clothes in rags. She's no time for talking, she just keeps right on walking, carrying her home in two carrier bags.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In the all-night cafe at 11:15, same old man sitting there on his own, looking at the world over the rim of his teacup. Each tea lasts an hour and he wanders home alone. 这是一首相当经典的老歌，来自于英国的歌手 Ravel McTell 的1969年的作品。那他呢是当时呢从这个雷德贝利啊，包括呢像是 Woody Grace 回来以后呢，他会发现他被各种各样的一些个蓝调的先锋人物获得了一些启发，然后呢在欧洲流浪几年之后返回到伦敦，在苏霍区的一些民谣俱乐部当中去卖唱。而这样的一首经典单曲 Street of London 也是他的一些真实的生活写照。而相当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今天我们的第二个小时里面的最后一首单曲，来自于 Lana Del Rey 带给我们的 Young and Beautiful。 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能够回忆自己年轻的年代里面去，感受一下你正在经历的美好的每一天。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而稍后两小时将会是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时段，更加不能够错过来自于 Empty Spirit Trance Mixed by ADTC 以及另外来自于我们的一些个更加有经验的团队们他们的混音作品。锁定微信公众号常新声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0526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当然更加不要忘记锁定 FM 974就对了。一会儿见。

superior judgment. They are privileged to die at my feet. Everybody dies. Some just need a little help. I decide what the tide will bring. Let's get in the fight. Trust nothing but your strength. What is broken can be reforged. Don't you trust me? My blade is at your service. On my wing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电音舞曲的混音时段就在这里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音乐行列当中。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LTC 带给我们的2017 Empty Spirit Trains。这样的一个全能的混音作品千万不可错过。 这里是节奏驾到。 There's how you live or you die.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continues. We will live, they will die. Hey, we all we need. I told you of a place that I had been. It was dark and I was supremely alone. No matter now if the compass fails again, crossing your love, I've built a home. You are me, oh darling. Hey. We Are All We Need 来自 Above and Beyond featuring Zoe Johnson 他们的混音内容啊，而今天的混音 DJ 就是来自于众多的这个 Trance 音乐爱好者们非常喜爱的 NETC 带给我们的混音作品，来自于 Elon Bluestone Remix Edition The Hurt， 继续来听。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会听到了不同的音乐元素的 trance 音乐，能够体现到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存在呢？我觉得可以能够让我们放空。在这样的电子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 Don't You Cry 以及 All I Need Progressive的版本的 trance 音乐，而稍后我们会听到更多的音乐作品，包括有来自于 Above and Beyond 带给我们的 For You， 以及来自于 Shadow of Two 带给我们的 The Journey， 还有来自于 Dave Zero Children 等等等等。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让我们继续听下去，锁定这里喽。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剧中讲述的也是粤港两地三代人的爱情故事。导演彭振南介绍，这个故事既好笑又温情，不仅戏剧张力十足，音乐元素也非常丰富，既有百老汇的曲风，又不乏粤曲小调。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三点继续节奏驾到，四点战马能量音乐，五点九七四 Live Show， 晚七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直播，凌晨两点钟到四点钟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这里我们要跟所有爱好 trance 的音乐朋友们呢去问一声好了，因为今天我们耳边的音乐都是 trance 风格的内容了。当然也会能够听到有非常非常著名的来自于英国的 trance DJ 制作人团体 Above and Beyond 带给我们带来他们非常这种代表性的 trance 音乐的元素。而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Dave Darrell 带给我们的 Children， 以及来自于Orchidia 带给我们的 High Estate 等等的好音乐，不可错过节奏驾到。当然想要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可以要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for example. We'll be right back. listening to Razorlex 节奏驾到。 二位的音乐还满意吗？如果想要知道我们正在放些什么样的音乐，你就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了，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的查询方式。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下午12点到4点钟直播，凌晨2点钟到4点钟重播的节奏驾到，一档欧西音乐节目内容。很多听友们都能够通过这样的音乐给自己一些放松休闲的过程。是的，电子音乐谁说一定会吵吵闹闹呢？是不是也可以给到我们这样的一种休闲放松的机会。 Highest 在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更多的音乐内容，来自于 Exploration of Space 以及来自于 Andrew Royal featuring Alexandra Badio 带给我们的 Goodbye。节奏驾到 Read th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你热情加入我们。

北京时间的15:02。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音乐作品呢，这是来自于一位 DJ Around 银带给我们的作品呢 ，Live Stream Set， 是一个现场版本的混音内容，来自于 Pirate Music 2016年10月28号的一个现场的版本。之所以要放这样的一段内容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像这样的一种的，首先是录音条件非常的好，没有什么杂音。那第二一点的话呢，那像是这样的一个 Airbrand 的音，他的作品在众多的电子音乐当中可以说比较的小众化。那今天呢，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一种能够被吸引的小众的电子音，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机会。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样的音乐分享给大家。我是 Mr. 常常小航，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元素，让我们会发现其实真的有些时候很复古的东西到现在来去听的话特别有意思，就好像能够让我们重回到当时的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里的那种八位机时代的红白机的游戏时代里面去的感觉一样。所以说这种复古的音乐能够给我们勾起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往昔的回忆，所以电子音乐有它的另外一种功能。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一下 DJ Aran 的音，他带给我们的 Live Stream Set from Pirate Music 2016年10月28号这样的一个作品，这可能也是我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去分享这样一段混音的原因之一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声，声音的声，回复0526查询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各种各样时段啊板块啊的音乐列表。当然想要了解更多的音乐，那就听下去咯。 FM 97.4 Beijing News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京时间的10:18，那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那当然啦，在这里呢，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还有网友们，能够来准备一下啊，参加我们稍后的互动内容才行。那是因为呢，我们将会在这样的一个半点之后的时间来去开启一下今天的点名互动了。你准备好了没有呢？刚刚我们听到的 Live Stream Set 是来自于 DJ Arand In 带给我们的一个现场的版本。2016年的时候，他在 Paramusic 的一个活动现场进行了一些个混音。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来继续分享下面一段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Sam Simon 带给我们的 The Best of the Justin Susia。 那当然了，我们的互动怎么玩呢？很简单啊，依然是老规矩，就是点名互动了。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然后把这样一张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我们将会在今天下午的3:38来开启今天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了。希望各位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听到你自己的微信名字，所以你的微信名字请保证是一个能够念得出来的名字，千万不是一个什么符号啊，一个图标啊之类的东西，要不然的话我们在微信后台是看不到的哈。 OK， 那时间到了10:19，距离我们的点名是越来越近了。下面我们继续来听音乐 Another Chance，来自于 Ocean Lab featuring Above and Beyond。

7:3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来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时段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这四个小时嗖就过去了。记住我们的节目的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才会有直播，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这一连四个小时直播由我为您带来。在周末的凌晨呢，还会有一次重播，凌晨2点到4点。如果你在下午没有听够的话，你依然可以在晚间，在夜里边，在后半夜继续通过音乐来去给自己的这个心灵打一针那个强心剂哈。是，那在这里呢，要邀请各位听友们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了。这也是来自于 Samsung Radio 带给我们的 The Best of the Justin Susan 带给我们的 Vocal Trance Mix No.1 FM Beyond 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耳边的作品叫做 Girlfriend， 2008年的一个婚姻作品。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的今天相比，你更喜欢哪一种的音乐元素呢？穿越感就来了哈。那么马上还有3分钟就要开始我们的点名互动了，再次来说一下该如何参加我们的点名。马上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带有魔力的一张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里面来，然后呢我会在3分钟之后开启点名互动。5:38了，我们点名现在开始，要欢迎网友窝窝头来到节目当中。这是目前来看到最后一位发来照片的听友了。那排倒数第二位的是，哎，这位同学你好。那另外还要欢迎一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于帕，还有呢张晓东以及依然爱你。 再来看到 Fiona 还有 Ice Snow Cream 啊，就是不爱冰淇淋啊。Ice Snow Cream 你好，还有五件栗子，还有呢这个 WG 你好 Mr. 李，以及呢 CC。再来翻译片段，还有谁在这里跟我们已经打过到了，欢迎一下迪塞尔、不羁的风、涛，还有王彦青、老傅同学、毛毛虫、 I am 凯凯。他还说呢，我正在拉滴滴啊，然后呢有好几位乘客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他们都而且下载了我们的听听 FM， 关注了我们的节奏驾到，特别感谢，特别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呢。当然还要来欢迎一下网友张军，以及这个一堆的句号，还有我们的网友真水无香，以及只有今天最真实。他说啊，天儿放晴了，好久没有来听你的节目了，真是感觉棒棒的，听到节目很开心，是不是啊？太感谢你热心光临喽！也感谢一下网友智同学，还有里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斯、杨洋、杨卡尔勒，这名字也太长了一些吧。还有欢迎一下王大、马大强上啊，以及 Hector、西蒙的猫 Maggie。好了，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这么多的点名之后的话呢，看看我们的听友群里边有哪些这种情况，很热闹啊！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就是阿梅呀、Sam 啊、谭呐、啊，还有像是王延超啊，以及王颖啊、君牙子伟，都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玩着闹着哈。OK， 欢迎各位听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稍后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下去，还有最后的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了，要珍惜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周六的下午的听觉空间。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